受委屈，倾注眼泪，低声哭泣，围在附近一些哭喊基地吹来的耳语，那么的冰冷，那么的无情，那么毫不保留清晰，你闪若身躯彷徨吗？你纯真心灵眼亮的人是个让你惊奇值得你背 Baby， 我们需要的是机会，让阳光晒红你圆圆甜甜笑得正灿烂的脸。 FM 969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些错误，让一个人爱得辛苦，被爱的人却不满足，是我的疏忽，还是你习惯这一处，谁让谁的心孤独，就这样结束，我只留下一封祝福，不告而别时我怕输，怕剧情重复，不能面对你的无助，我会再一次让步，为了你又让自己哭，不再等待，停止追逐，不让心再望着你痛哭，只是泪已学不会不在乎，是谁把谁的爱都辜负，不再等待，停止追逐，被你伤透的心需要独处，宁愿我不曾看清楚，究竟是谁把谁的深情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开。 决定错了无所谓， 就算后悔也不要我陪。爱的平淡，爱的浓烈，都让你憔悴。我怎么做你都拒绝。我来到寂寞边界，爱已失窃，心在淌着血，男人的无情伤痛都锁进黑夜。面对背叛用了解还是谅解，寂寞边界伤心人还有谁。决定错了无所谓，就算后悔也不要我陪。爱的平淡，爱的浓烈，都让你憔悴。我怎么做你都拒绝。我来到寂寞边界，爱已失窃，心在淌着血，过去的无尽伤痛都锁进黑夜。面对爱情用时间收拾破碎，寂寞边界伤心人已学会安慰。男人的无尽伤痛都锁进黑夜，面对背叛用了解还是谅解，寂寞边界伤心人还有谁。我来到寂寞边界，爱已失窃，心在淌着血，过去的无尽伤痛都锁进黑夜。面对爱情用时间收拾破碎，寂寞边界伤心人已学会安慰。寂寞边界伤心人已学会安慰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常在身边来来往往， 靠很近，却想隔着我。看着你湿的头发，想帮你擦，终究只是静静听你骂自己傻。你说我应该有好对象吧，我微微一笑，没有回答。 日日夜夜就缠着我。